友，感谢您将调频锁定在 FM986 收听由贾悦带来的乐听经典，每天傍晚都会在调频当中与您相约。在今天节目一开始，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1989年的陈淑桦的一首老歌《梦醒时分》，收录在她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《跟你说听你说》当中。这张专辑呢，也可谓是华人音乐经典的作品了，是台湾音乐史上第一张卖过百万的专辑。而专辑当中的这首《梦醒时分》，更是专辑当中的一个大亮点。早知伤心难免，何苦一往情深？这是李宗盛直指女性情感要害的作品，他毫不留情地将这个伤心的矛盾曝光于光天化日之下。如果一切都早知道，就不会有那么多不该爱的人，就不会有后悔。可是这个世界上就是充满了缺憾，充满了矛盾的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，为大家准备的这一期歌曲，都会是一些由女歌手来演绎的在感情当中受伤的歌曲。而接下来的这首歌当中呢，为我们唱出了分手的恋人之间形成的一种全新的关系，他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。 只怪我们爱的那 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萧亚轩带来的一首《最熟悉的陌生人》。我想这个称呼也确实是对分开的两个恋人的一种非常贴切的形容了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孙燕姿2006年收录在《My Story Your Song》经典全记录当中的一首《雨天》。这首歌曲呢，其实是在很早之前就创作并录制完成的，但是呢，直到2006年才发表，可谓是孙燕姿私下珍藏的一首压箱之作。而在她的这张精选集当中呢，也是让喜欢她的歌迷重温了当年孙燕姿的声音。虽然这首歌曲当中呢，有一丝的忧郁，但是呢，也会有一种让我们感觉到由伤感到释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虽然下雨，但是雨过天晴之后又会是非常美好的。 站在十字路的桥怎么走，我却只想回头。除了你给的伞，我再也没有别的借口去拥有你的什么。你能体谅我有雨天，偶尔却你都了解，过去那些大雨落下的瞬间，我突然发现，谁能体谅我的雨天，所以情愿回你身边，此刻脚步会慢一些，如此坚决，你却越来越 中全是你，让我投入太彻底，故事如果注定悲剧，何苦给我美丽，演出相知和别离， 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叫做《独角戏》，是1996年由许常德作词，季中平来作曲，许茹芸演唱的一首歌，收录在他《如果云知道》这张专辑当中。凄美的音乐加上完美的云式唱腔，使这首歌成为了被传唱最广的云式情歌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那英演唱的一首《一笑而过》。 藏在月光背后，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，坐在安静角落，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

是很快乐，我才不会难过。你别太小看我，有什么熬不过？烧掉你写的信，忘掉你喜欢的歌，帮助我的眼睛，眼泪掉不下来。 听到的那首歌叫做《盛夏的果实》，我想它的经典不用我过多介绍。 它是莫文蔚2000年的作品，歌词的第一句就会让我们感觉到对感情的无奈。他说，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，道出了爱情会带给我们这种伤感和无奈的现实。这首歌呢还有一个粤语版本，叫做北极光，也是由莫文蔚演唱的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可惜不是你，来自梁静茹。 阳光下的泡沫是彩色的，就像被骗的我是幸福的，追究什么对错，你的谎言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虽然已烧化我，你所有承诺虽然都太脆弱，但爱像泡沫，如果能够看破有什么难过。早该知道泡沫一触就破，就像你伤的心不是沉默，也不是谁的错，谎言再多基于你还爱我。美丽的泡沫 听到的这首《泡沫》是他的词曲创作者加演唱者邓紫棋在2001年创作的一首伤感的情歌，而这个时候呢，邓紫棋也是处在失恋期，觉得很压抑，触景生情创作的这样的一首歌，让人联想到在感情当中的谎言也就像是泡沫一样，很美丽却很脆弱。但是通过邓紫棋在歌曲的后半部分爆发出的这种巨大的能量，也就像是看透了爱情当中的这些泡沫的实质而破茧重生一样，走出感情的低谷。而这首歌呢，也在2013年获得了全球华语歌曲榜的年度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。 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，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女歌手带来的那些伤感的情歌。节目最后呢，为大家送上的这首歌叫做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，它是孟庭苇1993年发行的第六张个人专辑的同名主打歌，也是凭借着这首歌让她登上了1995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。在节目最后呢，我们就共同来听听这首《风中有朵雨做的云》，也希望您能够喜欢贾跃为您所做的歌曲的安排，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FM 986